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此刻呢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8 正在为您播出节目，我是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节目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继续会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新进展啊。第一件事情，我们来说一说宣纸。宣纸呢，在中国人的古代文化中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说是书写还是绘画，宣纸都是重要的载体。那么中国学者呢，模仿宣纸发明了透明可以折叠的薄膜。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余书鸿院士团队通过对宣纸的结构研究，探究了其高强度高韧性的微观机理，并且受宣纸制造工艺和结构启发，发明了一种具有多尺度结构的高性能透明可折叠薄膜。宣纸以青檀树皮、沙田稻草等为原料，经过上百道工序制作而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团队通过对宣纸的结构研究，发现宣纸内部具有大量的纳米纤维和微米纤维相互交织，形成了微米纳米多尺度的三维网络。这种仿生结构赋予了宣纸高强度高柔韧性的力学优势。受宣纸启发，研究人员通过将微米纤维素和纤维素纳米纤维组装成多尺度结构，制备出高性能透明可折叠薄膜。基于该薄膜制作的进场通信电路电子器件，兼具高透明度、高污度和优异的柔韧性，在弯曲时仍可准确记录和读取信息。据悉，该薄膜还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与广泛使用的不可持续的石油基塑料薄膜相比，在250摄氏度下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些出色的力学、热力学与光学特性，使其成为精密光学器件和柔性电子器件领域的理想薄膜材料。 哎呀，这科学家们是怎么想的，就能够想到在宣纸当中来去找到灵感，参考宣纸的结构来制造出可以折叠的薄膜。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有创意的事情，这也足以说明啊，我们的传统文化呀，还有很多的一些宝贝值得大家来去挖掘。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中国学者呢来模仿宣纸的结构，发明了透明的可以折叠的薄膜。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科学家在南极的冰架下面发现了77种海底生物。 来自德国的一个研究小组在南极洲的一个冰架下发现了多达77种生活在海底的物种，这意味着这个神秘的领域可能比科学家之前认知到的要丰富得多。以前对冰下生命的研究只记录了几十种生命形式。据悉，研究人员在2018年收集了海底标本，在所研究的物种中有四个物种的年增长率可与开放水域栖息地的类似动物相媲美。其中研究人员发现的海洋生物包括形成菌落的无脊椎动物，称为贝叶虫和蛇虫。这些生物是悬浮生物的吞噬者，也就是说它们坐在海底的一个地方想夺漂浮的有机物碎片。研究人员表示，发现这么多生活在这些极端条件下的生命是一个惊喜，这提醒我们南极海洋生物是如此的独特和特殊。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了这么多动物类型的证据，大多数以微型藻类为食，但却没有植物或藻类能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另外，通过使用一种叫做碳定年的技术，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收集的动物尸体的碎片有5800年的历史。 这又是留下了许多的疑问，期待呢科学家们来去解决。其实我们看到在南极的海底啊，竟然发现了77种海底的物种。那么这些物种呢，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啊去看它才在那儿出现的，人家早就在那儿了，只不过呢现在我们科学技术进步了，仪器呢进步了，大家能够去的地方呢也更多了，我们才发现了这些生物。其实告诉我们呢，人类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还真的是非常有限的。每年呢，我都会追踪一个 自然科学领域的报道。这个报道呢，就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看看这个世界有消失了多少物种，第二呢是这个世界又出现了多少新的物种。其实每年看这份报告呢，既让人忧心又让人开心。忧心的是，哎呦，竟然有这么多的物种就此告别了这个世界，彻底灭绝了，人类又在其中呢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作用。那么令人开心的是，哇，竟然还有这么多生命的奇迹，我们发现了它，在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某个公园里，在某一个景区里，竟然还潜藏着这些新的物种。而且呢，有很多地方其实人类呢也并没有涉足，那么这些地方呢还会有着什么样生命的奥秘，也是等待我们来去研究。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话题，非常有趣啊。我们说一说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呢，是开发出了可以自己修复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近日，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固体所能源材料与器件制造研究部胡林华团队，通过聚乙烯比螺烷铜的功能组合，开发出一种可自修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据悉，钙钛矿材料被认为是最有应用前景的光电材料之一，然而当它们暴露在空气中时，它们很容易降解。鉴于此，研究人员将聚乙烯比螺烷铜引入钙钛矿吸光材料，使得制作的太阳能电池具有较强的自修复功能，湿度稳定性得到明显提升。聚乙烯比螺烷铜的引入实现了电池多次自修复，不仅显著提升了电池的工作寿命，还使得钙钛矿薄膜缺陷减少，精力增大，提高了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据研究人员称，这些太阳能电池在运行500小时后，表现出惊人的湿度稳定性和自律性能。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放在欧洲，来去看一看呢，欧洲目前又要遭遇另一场疫情了。这个疫情呢是禽流感。现在呢，新冠疫情还在这个星球上啊持续的肆虐，但是在有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也让人担心的传染病。我们在节目中呢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啊，在部分地区呢也出现了禽流感啊，在美国就有，那么现在呢在欧洲也出现了史上最严重的禽流感的疫情。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德国联邦政府下属动物卫生研究机构认为，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正在经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禽流感疫情。据报道，德国弗里德里希洛夫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说，德国等欧洲多国接连爆发禽流感疫情，势头空前猛烈，从芬兰、丹麦、法罗群岛到爱尔兰，从俄罗斯到葡萄牙，眼前看不到尽头。仅在德国境内，从十月初至12月29日，各地累计报告野禽禽流感病例394例，包括野鸭、雁、天鹅、海鸥，多数集中在海滨地区。根据弗里德里希洛夫勒研究所的记录，德国家禽养殖场同期发现46例禽流感病例。这一研究所同期数据显示，在德国以外，欧洲多地发现禽流感疫情，其中野禽675例，家禽534例。今年还发生哺乳动物感染禽流感事件，如荷兰和芬兰的赤狐、瑞典的灰海豹、德国的斑海豹、芬兰的水獭均有染疫现象。欧洲以外，以色列、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均出现禽流感疫情。 禽流感又在有些国家呢开始对人类包括对动物呢发出了攻击。而且呢，在过往历史上呢，我们也看到了禽流感出现了动物传到人的身上，再由人传人的身上。那么面对禽流感疫情在某些地区的突然间的出现，在这个时候可真的是要格外的注意了。因为控制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源头上对它进行消灭和控制。过去呢，我们针对疫情的控制办法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就是这么做了，找到传染源，切断传播路径，保护易感人群。现在呢，看到了有禽流感出现的这个端倪，及时控制才会免得未来这场疫情又带来更大的影响。最后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我们说一说呢，一名啊患有呢肌萎缩厕所硬化症的男子，他通过呢脑机接口竟然发出了信号，而且这个信号呢还转为了文字。他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以及呢这个脑机接口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和各位了解一下。 澳大利亚一名患有肌萎缩厕所硬化症 ALS 的62岁男子贝利普·奥基夫，通过使用植入他大脑的设备，将想法直接转化为文字消息。近日，奥基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你好，世界 ，Hello World。” 据悉，能令奥皮肤发送信息的技术是由脑机接口公司 Synchron 开发的。这种设备被称为 Central 脑机接口 SBCI。该设备可使失去说话能力的人利用想法进行交流。SBCI 以无线方式读取脑电波，并将其转换为文字。奥基夫表示，这个系统令人惊讶，尽管它就像学习骑自行车一样需要练习，但是熟练后就会变得很自然。现在我只需要想着点击电脑上的哪个位置，就可以发送电子邮件或购物，还可以通过社交平台发送消息。 这个脑机接口的应用真的是令人兴奋啊，它能够帮助的不仅仅是说我们刚才在新闻中听到的失能的这些病患，其实在未来的很多的领域我们都能够对它进行使用，因为它又多了一个维度让人类和这个世界进行交互。我们现在能够交互的方式呢，就是比如说手动啊，或者声控啊，如果未来有一天要是能够以脑电波的方式来去和世界互动的话，那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又会产生什么样好玩的东西，这个确实令人值得想象。那么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呢还要跟大家多说几句啊，我们的节目呢是2021年最后的一期直播，就到这里啊。今天这一期呢就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再见。因为马上呢我们就要迎来2022年了，而明天晚上的这个时段呢，北京广播电台的相关的这个庆贺新年的节目呢也会在晚间的时段播出，那么再次和大家相会呢则是在2022年了。所以主持人段玉龙呢在这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明年照亮新闻深处这个栏目将会进入第10个年头。我真的没有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2021年我来到2012年我来到北京电台工作，2013年照亮新闻深处这个栏目正式开播。那么时至今日，时间一晃即将进入第10个年头。在这10年当中，有很多的好朋友一直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这儿呢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同时呢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也走入了照亮新闻深处，我也跟很多其中的科学家呢也在生活中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也在和他们对谈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再次对这些科学家们也表示感谢。未来2022年我们的节目还会持续出发，我希望还能有第2个10年、第3个10年，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会在大家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之中不断地满足各位，也给大家送来呢更多有趣的有用的能够让大家听完心满意足的广播科普节目。好，那么这段话就和各位分享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和航空有关，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说起商业飞机制造，我国这些年来在这个领域持续发力。ARG21 支线客机早些年已经投入商业运行，而现在更是有了出海的机会。近日，一家带有印尼领亚航空涂装的 ARG21 飞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试飞，而领亚航空也会成为 ARG21 飞机的首个海外运营商。正所谓海外探索新航程，国产飞机再启程。 ARG21 是一款怎样的飞机？国产飞机未来在海外商业化运营有着哪些探索方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国产飞机的海外探索。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分享的话题呢是和航空有关系。今日呢一架 ARG21 飞机啊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完成了4小时26分钟的试飞。和此前呢该款机型均交付国内航空公司不同的是啊，这架试飞的 ARG21 飞机身上所披挂的是印尼支线航空公司领亚航空的最新涂装。而领亚航空呢将会成为 ARG21 飞机的首个海外运营商。在此之前呢，领亚航空主要是运营 ATR 等涡桨支线飞机。要想让海外的航空公司啊主动订购一款新的机型，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目前 ARG21 飞机已经在国航、东航、南航、成都航空、天骄航空以及江西航空和华夏航空的航线飞行。 时间呢，累计也超过了10万个小时，也标志着飞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得到了验证。ARJ21 飞机有着怎样的研发故事？它走出国门，走进海外市场到底有多难？它的成功出海，对于我国商业航空企业而言，又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分享这个话题。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晚上好。 志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 ARJ21。 其实呢，从我们的节目创立到现在啊，关注这款机型呢，我们所做的节目已经很多次了，其中呢也包括呢这款机型啊试航取证啊以及它的相关的研发故事。今天呢，我们在新闻中看到 ARJ21 呢已经走出了国门啊，走进了海外市场，这个确实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您先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ARJ21 是一款什么样的机型，它又有着怎样的研发故事呢？ ARJ21 是一款中国自主研发的支线客机，它是采用喷气动力，所以呢，咱们一般来讲，如果在新闻媒体上或者电视上或者你在机场上看到这种飞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款外形比较小巧、很紧凑的双发动机喷气机。 嗯， 而且它的两台发动机呢不在机翼下面。 嗯。 是在飞机的尾部两侧，它的构型也比较特殊。这款飞机的载客能力呢，大致是在70到90座级，但是呢，如果是高密度排列的话，可以达到100人左右。 嗯， 所以这款飞机的适用性比较强，它的航程呢，属于是中短途飞机，在2200公里到3700公里之间。这一款飞机呢，在研制过程中呢，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实际上说这些困难中呢，最大的困难实际上是试航审定。 嗯， 可以说 ARJ21 是中国民机史上第一款严格的按照国际标准，一点折扣不打的完成了试航审定所有的测试科目的民用飞机。 嗯， 这款飞机呢，它实际上是在2008年首飞的，就奥运那年，但是服役呢是在2016年，我们就可以算算，这期间呢经过了8年时间。 嗯， 这8年时间里，实际上都是在做试航审定的相关测试，非常的漫长，也非常的艰难，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问题，攻克了很多过去我们的民用飞机从来没有尝试过的风险科目。 嗯， 最后取得了试航的全部的手续，才投入商业运营。 嗯，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 ARJ21 能够飞行在中国国内的诸多航线的一个真正的背景原因。 嗯，那么这款飞机呢，您刚才也跟我们说到了啊，它实际上也在试航取证这一方面呢挺不容易的，但是呢最终呢还是没有拿到 FAA 呢所给予它的一个试航的认定。那么没有拿到这个认定，那么对于这款飞机而言，是不是意味着它就很难走进国际市场呢？ 实际上对于民用飞机呢，各个国家呢都有自己的民航管理当局，比如说中国就是中国民航局。 嗯， 美国呢就是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每个国家的关于商用飞机在自己本国国内以及涉及到本国的这个航线上运营的飞机呢，它是有自己的管辖权的，这也是国家主权的这个主权所包含的管辖权的一部分。但是说到试航审定的标准，大部分国家呢采用的是欧洲的或者美国的标准。 嗯， 美国的就是 FAA 当年制定的并且一直执行的这个试航审定的标准。 嗯， 欧洲的标准呢就是由欧洲航空管理局所制定的标准。那这两种标准呢实际上是雷同的，因为他们的基本的内容呢也是相当的。 嗯， 很多国家呢就把这两种标准作为自己所采用的标准。 嗯，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一般很多人说你拿不到 FAA 的资格呢可能就飞不到海外去，它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 嗯， 但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中国给 ARJ21 试航审定的时候使用的标准虽然说是中国民航局的我们的标准，但是咱们的标准也是脱胎于美国的 FAA 标准 换句话说呢，可以被理解为呢，是当年 FAA 标准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版本。 嗯， 这个版本应该说95%的内容跟美国是完全一样的。 嗯， 在经过了 ARJ21 整个的试航审定这一轮之后呢，所有的标准已经全一样。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整个的我们用的考题现在跟 FAA 的考题是完全一样的。 嗯。那就意味着其实这款飞机已经具备了在全世界通用的能力，也达到了各个国家或者说认可啊欧盟和美国的这个飞机飞行标准的这个程度。所以客观上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它是一款已经符合世界主流水准的飞机了。我的这个理解对吗？ 没错没错，你说的这个理解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 嗯， 事实上我们的 ARJ21 从技术和潜力上它绝对有国际化的能力，没有问题。 嗯， 飞到海外去，从技术标准上来讲，因为我们跟美国的 FAA 标准是同源的，也没有问题。 嗯， 其实唯一说要说有一个坎儿，就是目前 FAA 并没有在形式上给中国的 ARJ21 颁发一个 FAA 签发的证。 嗯， 缺了那么一纸文件，但是我们在文件之前的所有的工作我们都做了。 嗯， 而中国民航局已经给 ARJ21 颁发了试航资格。 嗯， 也换句话说呢，中国民航局拿着我们的考题给 ARJ21 给出了一个完全合格的评价。 嗯， 而这个考题跟 FAA 的考题是一致的。 嗯， 所以说理论上我们已经达到了 FAA 的标准，但是我们确实没有拿到 FAA 签发的证。 嗯， 这样一来呢，这个坎儿呢就卡在这儿了。但是呢，在对于很多使用或者说希望使用 ARJ21 的海外用户来讲呢，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选择。 嗯， 比如说有一些国家目前他就在法理上他允许认可中国民航局的试航审定的技术文件。 嗯， 比如说像现在新闻里提到的印尼啊、缅甸呢，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他愿意认可中国民航局的试航审定的资质和文件。 嗯， 那这样一来就 OK 了，就是我们说合格了，他们国家的民航局经过审定咱们的文件之后，他也认为合格，也可以视同你合格。 嗯， 那这样你就可以直接飞了，不用再拿 FAA 的证，至少在这样的国家。从未来来看，我觉得形势还会有变数。 嗯， 因为你不排除有一些国家，甚至可能是比较重要的这个航空国家， 嗯， 有可能会选择在试航审定的标准上跟中国民航局进行一些双方的洽谈， 嗯， 或者说双边的认定。为什么呢？因为 FAA 想给这个中国的 ARJ21 发证，可能现在来讲我们还没有办法预测到是哪一天能办到，是吧？ 嗯， 但是有一些国家可能会跟中国的民航机构密切合作，他会仔细的审定我们中国民航局审定 ARJ21 时所走的技术程序，你的工作严不严格呀，是不是严格的遵照国际的流程做的。如果他觉得哎，你做的是完全没错，跟 FAA 的流程是一样的，哎，我就认可你这张证书。那这样来讲也可以规避 FAA 那张纸缺失的这个问题。 嗯，那么除了说在法理上呢 ARJ21 呢可以突破一些障碍，那么实际在航空公司购买的过程中 ARJ21 是不是能够满足他们的需求？您刚才说到了这款飞机的载客量呢也就是百人上下，那么这个载客量究竟适合用在什么样的航线当中？以及我看新闻中呢还说到啊，对于一家航空公司而言，他们要采购一款新的机型，其实呢难度还是挺大的。这个可能就是包括他们在地面的运维啊，了解这个飞机的性能啊，其实都得从头开始。所以也能够理解航空公司对于引入新飞机，它其实是要慎重考虑的。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 其实你说这个问题是点子上的问题。其实 ARJ21 进入某一个国家海外用户去运营，法理上的、规则上的，实际上大家都可以谈，我以什么条件运营，这个都可以谈。 嗯， 但是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运营本身，就是我让你飞，让你运行在我们这儿跑航线，你能跑成什么样？ 嗯， 这个是真正要落到地面的问题。 对 ，ARJ21 作为一款新飞机， 可以想象，一些传统的用户肯定对于采购新机型，过去从没飞过的、从没用过的、在市场上甚至都没有出现的，他会有一些畏难情绪。 嗯， 因为这款新机型所采用的技术标准呢，它的使用传统啊，维护保障的方式啊，包括操作的这种细节啊，可能跟他已经熟悉的产品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嗯， 那我要用一款新飞机，我肯定是我会觉得有点麻烦。就像你比如说一个用户用惯了华为手机，他可能不断的买华为的各种型号，是吧？ 嗯，对。 有的人习惯用苹果，那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就一直买下去。 嗯， 这就是一个习惯。实际上，习惯某种程度上最终导致了一个事实上的品牌忠诚度问题。 对， 如果你从没用过，实际上你可能对各种品牌都谈不上有任何的忠诚或者倾向。 嗯， 所以说我们的 ARG21 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在用户群体中赢得一个使用的机会，然后逐渐的建立用户对我们的信任。现在呢，对于某些国家，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方式，比如说像融资租赁呢，像这个购买收购股权呢， 嗯， 来赢得像让我们的 ARG21 能够进入海外运营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真正到了运营的关口的时候呢，其实有几个关是需要过的。归纳一下，应该有四个关口。 嗯， 第一个关口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的试航审定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法规和制度程序的问题。 嗯， 是可以通过双边洽谈来解决的。第二个关口呢是航线的适应关。我们的 ARG21 你现在飞出国门到海外用户那儿去运行，那是一个陌生的国家或者地区， 对， 它那里的航线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飞过。 嗯， 那个航线跟我们现在运行的国内航线可能多少也会有差异，那你的飞机能不能适应那里的航线环境？ 嗯， 能不能适应那里的航线运行的传统？能不能融入到人家那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这个商业航空的运输体系中去？ 嗯， 这是第一个航线的适应关。 嗯， 第二个关口呢是维护保障关。过去呢 ARG21 在国内飞得很好，飞了很多航线，已经累计在国内几大航，国航、东航、南航加上成都航等几个公司已经飞了10万小时以上了，遇了很多很多这个乘客。 嗯， 表现应该说总体是良好的。 嗯， 但是现在你到了一个新的地区，维护保障的网络必须要建到当地去，或者说原来咱们立足于国内航线的这些维护保障的网络，现在必须要把触角延伸到海外用户那儿去。 嗯， 那你水土服不服啊？在当地运行的时候，你能不能保证零部件的及时供应？ 嗯， 维护的及时跟进，让这个飞机在海外用户那儿的出勤率跟国内一样高，甚至比国内还好，而且越来越高。这是维护保障关。 嗯， 因为就像买个车一样，有的时候开车容易，怕修车呀。 对。 所以咱要是谁哪个朋友要是家买车的话，他肯定在同等条件下他会选择维护保障的这个服务最好的。 嗯， 第三关呢其实也是最难的一关。那前面这两关呢，你可以通过投入资源逐渐累积经验去这个积累经验值， 嗯， 把这个战斗力逐渐提升。 对， 但最后一关是最难的，就是我们说的第四关，我个人总结叫经济胜利关。 嗯， 就是最后你那个飞机是一个商品，而且是卖给商业航空公司的商品，对于商业航空公司而言，它就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一个生产工具。 嗯， 那为什么要用这款飞机呢？要给我的公司带来利润，要让我挣钱，能盈利。所以咱们的 ARG21 终极考核关就是在海外用户那儿能不能给人家带来利润。 嗯， 所以叫经济上最后要取得胜利。 嗯， 这时候你作为一个商品才算是在国际市场上，哪怕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市场，第一个用户、第二个用户才算是站住了脚跟。 嗯， 这几关都过了，那么 ARG21 就有望不断的步步为营，扩大阵地。 那么从您刚才提到的 ARG21 呢，已经在国内的这么多航空公司啊运行了10万个小时的经验来看，您说到的以上这几点啊，有一些比如说航线咱们没去那儿呢，相关的情况了解的肯定不是很充分。那么有一些呢，10万个小时飞出来以后，它的成本是不是能够给航空公司挣钱，这个事情应该已经得出结论了吧。 从国内运营上来讲呢， 我们现在认为 ARJ21 是有能力为航空公司盈利的。 嗯， 因为从国内的维护保障这个情况，包括航线的适应情况，它的出勤率，它的飞行性能，现在核算下来它是有能力为航空企业赚钱的。 嗯， 在国内是未来可以做到的。现在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运营的饱和程度还不是最好，那么当达到再进一步提升的时候，那么它的盈利的水平可能会逐渐的显现，甚至不断的提升。但是到了海外用户那儿的时候呢，情况会有所变化，因为在一个陌生的地区或者国家呢，那么它的使用习惯，它的维护保障的这种外部环境， 嗯， 即使我们派了自己的力量，它也会跟我们国内的环境有很大的差异。 嗯， 那你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证它很高的运营效率，包括给人带来利润，就我们说的终极目标，难度是有的。 嗯， 其实我们举一些简单例子，你一听可能就更容易接受我的观点。比如说啊，咱们在国内现在 ARJ21 飞得非常好，包括高原航线咱们都能飞。 嗯， 到那个像咱们的这个青藏高原方向都能上高原 ,ARJ21 这点都可以做得到。但是呢，假如说现在到印尼可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航线环境， 怎么特 殊？大部分都在海上。 哦， 它是个岛屿国家， 嗯， 而且是群岛国家，它那个小支线航空公司啊，运营的大部分都是载客量比较小的，原来以前运营的都是 ATR72。 嗯。 那种双发的涡桨飞机，载客就是50人到70人， 嗯， 然后呢航线也很短，基本都在1500公里左右，它属于是高频次的短途航线，但是是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航线大部分都在海上。 嗯， 而在海上飞行实际上它的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是海上的气候可能多变，另外一个海上飞行，海上的延误对飞机的零部件的腐蚀和保养造成了更大的这种难度。 嗯， 因为属于是你是在一个高湿高延误的环境下运行，而且印尼的很多机场呢都属于小型机场， ARJ21 能否快速的适应那种小型中小型机场的作业条件， 对， 这对我们来讲都是新的问题。包括在这个海上环境运营作业的时候，那你的导航和这种空地的这种联络其实尤为重要。那这里面还涉及到可能不光是 ARJ21 的问题，就是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它原本它的航空服务支援体系是不是能够跟得上我们的需求。因为我们知道印尼实际上在航空领域呢还并不能算是一个发达国家， 嗯， 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要考虑，这样你才能保证 ARJ21 能在印尼这样的国家运营的好。第一点要保证安全， 嗯， 然后后面才是考虑赢得利润的问题。 嗯，对，航空安全比什么都重要。您来过我们节目很多次，其实我们每一次分享航空的话题啊，这句话总是挂在您的嘴边。那么今天我们来说 ARJ21， 我们也看到呢它成功出海，这个其实呢对于这款机型而言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么除此之外，您觉得对于像中国商飞以及我们整个的民航的企业而言有着什么样的借鉴意义，或者说它的价值在哪里？ 我觉得这次 ARJ21 向印尼市场的挺进实际上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参照，但是这个也要看这次挺进后续的运营。 嗯， 因为我也关注了一下，就是现在印尼的准备采用的这家航空企业叫菱亚航空，是吧？ 对， 好像是叫菱亚航空。 嗯， 菱亚航空这家企业呢实际上是一家规模不大的企业， 嗯， 成立的时间呢也比较晚，2005年才成立。 嗯， 而且过去呢好像就那么一两架飞机在运营。 嗯 还是比较老的 ATR72。 嗯， 目前这个公司有多少飞机呢？目前一架。 嗯，就一架。 目前这个公司应该是只有一架飞机 啊。 目前从这个你看它的信息表上，目前在运行的就一架。但是这个公司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它现在呢重新它的这个重新这个安排了股权以后，因为不是也有这个中资企业去入股吗？ 嗯， 那么在重新安排了股权以后，它的飞机的采购计划实际上已经公布了，很有意思。我跟你说一下，你发现啊，ARJ21 30架， 嗯， 待交付， 嗯， 这未来会交付的。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咱们的 ARJ21 是一款这个短途的支线客机， 嗯， 航程在2200到3700， 嗯， 然后呢，这个公司还有一个采购计划是50架，实际上已经交了一架 A320。那我们会发现有这样一个特点啊， 嗯， 这个飞机如果这些飞机未来都交了，那假如说未来的10年这些飞机都交了，这个公司在理论上就会拥有80架的规模， 嗯， 80架的规模是由 ARJ21 作为短途支线和320中短途的这种，在对于印尼来讲就算是干线飞机了， 嗯， 构成的一个运输体系的，构成的一个非常协调的运输系统， 嗯， 80架飞机数量可不少。那我们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呢，未来菱亚的发展战略是定位在用中国的支线和这个320级别的这种干线构成的一个能够覆盖印尼全岛甚至是向东南亚辐射的一个比较有前途的运输企业， 嗯， 如果这个模式能够打造成功的话，那它对于整个印度尼西亚包括周边地区的航空的运输现状很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 而且还不要忘记320这个级别的飞机，未来中国的919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发挥作用。 对， 那也就是说今天 ARJ21 可以进入菱亚，那未来919也有机会在菱亚这样的企业投入运营、 嗯、 所以这个模式我觉得是值得参考，就是我们并不是只是着眼于卖飞机， 嗯， 而是通过销售我们的飞机帮助某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一个真正高效的能够比传统的运输系统更加的具备地区适应性的运输服务体系， 嗯， 这样来讲你不仅把商品推出了国门，同时也把我们的服务推出国门，让使用我们产品的公司、国家和地区都能够共同的获益，这才是我们做商业航空的终极目标。 嗯，对，我觉得您这个思路倒是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想法。我们以前总觉得啊，卖产品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产品做得特别的完美。啊，完美到大家一提你这个产品就觉得非买它不可，但实际上呢，这个商业竞争啊，它是有着很多的方案的。除了产品做得好之外，服务做得好，同样也会让你的客户欲罢不能。而且这服务做得好以后啊，没准儿还会成为我们未来的一个，一个标杆化的一个叫中国特色的高科技产品的一个代言，或者说一个背书。 其实你刚才总结非常对，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制造商用飞机， 嗯， 但是未来我们更希望通过我们的商用飞机，包括通过我们在商业运营上积累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的客户建立一个运输服务系统， 嗯， 相当于比如说我会造铁路，但是我可以帮你规划铁路， 嗯， 利用我造铁路的能力和我们铁路运营的能力，帮你规划一个你们的铁路规划网，铁路运营网络，我利用我的飞机和我中国的航空服务的这个运营的经验， 嗯， 帮助我的客户去建立一套你的航空服务体系。 对， 那这样来讲，大家来讲可能获益的就会更多。 嗯， 我不是把我的产品卖给你就 OK， 然后保证我的产品不坏就 OK。 嗯， 我现在是帮你去运营这套系统，然后以后呢，这个系统就会掌握在我的客户手里，他会觉得自己的能力真正有所提升，这样会更好。 嗯，对，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任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的生产的产品，要想让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变得更长，让它的产品力呢不断的上升，其实在市面上有大量的产品保有量是非常的重要。只有这样的话呢，市面上的这个买家才会不断的给生产厂家给反馈，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产品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升级改进修正，这个产品也会越做越好，只有这样它才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任何的工业产品其实都会遵循这个路径，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国产飞机，无论是 ARJ21 还是未来的即将登上国际舞台的 C919， 我想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也预祝呢这些机型未来呢在飞上蓝天的时候，飞出国门的时候，都能够一飞冲天。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航空知识杂志社主编王亚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亚楠。 谢谢玉龙。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啊，不知道大家吃了没有啊，反正啊我是 真好骗。你吃饱了？ 是啊，二姐，我食量小，不像你能把盆一起给吃了。 真好骗，看来你果然是吃饱了没事干啊。 而且我错了，不该贫嘴，我这就下楼啊散步消食去。哎，要不要一起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 我才不呢，饭后趴一趴，活到180。 你这180是体重的180吧？ 你行吧行吧，散步就散步，省得你整天说我胖。 二姐，你走慢点儿。 我知道饭后不能剧烈运动嘛，我已经够慢了。 你这还慢啊？你就仿佛像一只脱缰的野狗。野马，野兔，野人。二姐，你怎么越走越快啊？ 不是，你看前面那个跑步的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大哥你怎么了？ 我肚子突然特别疼。 你别着急啊，我已经打了120了，救护车马上就到。 哎呀，还好这120打得及时，二姐你真是太厉害了。 哎，好心干嘛了？ 大哥，我今天见义勇为了。 今天我和二姐啊在楼下散步，发现前面跑步的那个人捂住肚子倒了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啊，我这就打通了120，把他送上了救护车。 巾帼英雄，女中豪杰。 所以那人他怎么了？ 阑尾炎犯了。 我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刚吃完饭就跑步，食物跑到阑尾里引发了急性阑尾炎。 你这是哪儿看呢？阑尾是肠道的一段，而人类进食后食物会在胃里待4小时，还没跑到肠道去呢，怎么进的阑尾啊？ 那他怎么就阑尾炎了呢？ 阑尾发炎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细菌感染和阑尾阻塞。细菌感染往往是因为阑尾本身黏膜破裂，导致肠道细菌从破损处进入，导致阑尾发炎。而阑尾阻塞常常是因为消化不良或肠道功能紊乱，导致大肠内积聚大量食物残渣，大肠吸收完残渣内的水分后，它们就变成质地较硬的粪块，这些粪块如果因为体味变化掉进阑尾，就会被卡住，最终诱发阑尾炎。所以如果啊真是消化不良，不管是不是饭后，只要是剧烈运动，哪怕在平常，都可能导致阑尾炎。因此啊，如果你经常胃不舒服消化不良，一定要及时就医，平时运动呢也一定要适度。 原来是这样啊，你知道了。二姐啊，你也听见大哥说的了哈，以后别再像脱缰的野人似的，运动要适度。 哎呀，这个运动听起来还是好可怕呀。算了，我还是趴一趴180吧，毕竟我还是很在乎我的小阑尾的。 不用解释了，毕竟我们都知道你做事很喜欢烂尾的。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瑜、浩洋，录音严乔峰。